新传媒旗下电台特别的高五倍城市频道，现在由蔡电台播报重要新闻。李显良总理表示，乌克兰战争导致生活非常重，政府给尽力减轻国人的压力。不过，我国也必须做好准备，应对未来的经济挑战。李总理在全国职工总会举办的劳动组织会上发表演说的时阵指出，在短期内，政府提供的援助计划已经帮助本地家庭减轻负担，但是久长来看，这无办法真正解决问题。伊讲，根本的解决方案就是提高生产率，推动企业转型，促进经济增长。为推进我国经济持续发展的目标，政府在绿色发展蓝图下推出新计划，动员社区居民参加活动，最是为新加坡建设更加绿化的环境。在新计划下，本地社区将成立绿化社区动员小组，邀请基层领袖、志愿者、甲国持续发展的提倡者参加讨论，为家己所辖的社区提出适合的可持续计划甲目标，并且动员居民将计划转化成行动。本地一名19岁大的男婴感染不明原因急性儿童肝炎，卫生部伫咧调查这种病例，是不是甲全球出现的不明原因儿童肝炎病例相像？目前，全球17个国家总共通报超过200宗不明原因儿童肝炎。我国卫生部也伫咧密切关注，并且已经通知所有的医疗专业人员保持警惕，留意是不是有幼童出现原因不明的肝炎症状。本地新增加2741宗冠病病例，但日新病例连续4日超过3000宗，另外有一人病逝。卫生部网站的数据显示，其中58宗新病例由境外输入，其余的是本土病例。每周病例传播率下跌到0.79。刚刚我感觉是啊，健康连续侦破两个跨国网络爱情诈骗集团。南面非洲的南平关在马来西亚鲁邦，这是新马两国警队近年来头一次成功联手打击网络爱情诈骗集团。我国警方相信，这两个诈骗集团在本地犯了至少10宗案件，款项超过31万元，其中2名46岁女受害者，总共被诈骗了35000元。中国北京市的冠病疫情升温，全市的餐饮场所在我一假期期间暂停在现场吃，转为外卖服务。此外，对5月5日起，民众进入各类公共场所或是坐公共交通工具，都需要有7日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。新闻报告完了。